孤单的我独自泪流，夜里的风带走梦游，守着遗憾回忆你的温柔，多么渴望曾经拥有，分了以后怎么生活，我自己应该怎么回头，爱如何挽留。朦胧的脸把回忆浸透，残酷的爱走到尽头，你的味道不再拥有，下个路口与谁邂逅，这场游戏我彻底上头，事到如今却一无所有，是什么让你选择放弃，选择和我分手，分手的邂逅求求你走，痛过以后该怎么接受，分手的邂逅不要停留，所有往事随风飘走，分手的邂逅求求你走，痛过以后该怎么接受，分手的邂逅不要停留，所有往事都随风飘走。游戏我彻底上头，事到如今却一无所有，是什么让你选择放弃，选择和我分手，分手的邂逅求求你走，痛过以后该怎么接受，分手的邂逅不要停留，所有是随风飘走，分手的邂逅求求你走，痛过以后该怎么接受，分手的